革命的专制者，或者可以称为专制的革命家的莱因哈特·罗格兰，将黄金树王朝恶劣的惯例几乎破坏殆尽，但是依然有一个无法改变的传统，那就是皇帝是刺客刺杀对象的这个传统。后世历史家所记述的这个事件是发生在这一年的8月29号，这一天皇帝莱因哈特出席新落成的战死者墓地的完工大典。此时的莱因哈特虽然经常会有发烧的现象，但是只要能离开病床，就看不出来生病衰微的现象，依然精神奕奕地投入在政府工作上。 皇帝万岁！ 您好像恢复健康了，太好了。 皇帝万岁！帝国万岁！皇帝万岁！帝国万岁！皇帝万岁！帝国万岁！皇帝万岁！帝国万岁！皇帝万岁！帝国万岁！皇帝万岁！帝国万岁！皇帝万岁！帝国万岁！皇帝万岁！ 金发的小子， 大胆的歹徒，看来你也是地球教的疯狂教徒吧？ 我才不是什么地球教徒。 你忘了威斯达朗特了吗？只是3年前的惨剧，而你已经忘记了是吗？ 威斯达朗特， 什么皇帝，什么明君，你的权力根本就是在流血跟欺瞒之上建立起来的。我的老婆跟我的孩子在威斯达朗特因为你跟布朗维克恶斗的关系活活的被你们给烧死了。来呀，快点杀了我呀，就像当初你跟布朗维克公爵共谋杀死了200万个无辜的老百姓一样的把我给杀了。你把那些没有做任何坏事的小孩跟婴儿用核子武器的结果把他们活生生的烧死一样也把我给烧了吧。活着的家伙被你的华丽迷惑了双眼，把威斯达朗特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但是死者是不会忘记的，他们是为了什么被人活活烧死的永远都会记得。 这件事情你不应该怨恨皇帝，当初向皇帝进言请皇帝默认对威斯达朗特进行核子攻击的人是我，你不该杀皇帝，你要下手的对象应该是我，妨碍你的人少，说不定你已经暗杀成功了。 你这个家伙， 由于威斯达朗特的屠杀事件，使得布朗维克公爵完全失去人望，造成了人心背离，也使得门阀贵族联合从内部开始崩坏。因此内乱结束至少提前了三个月左右。如果内乱延长三个月的话，那么加上新的死者数目可能就不止1000万人了吧。在那个时候，得以把威斯达朗特公爵所代表的贵族联合军的本性完全暴露出来，所以才没有造成1000万人的无辜死亡。 就算是这样，难道就可以随便的大量屠杀非战斗员是不是？你们这些掌权者永远都是这样，老实说，为了拯救多数非得牺牲少数不可，用这种借口来把自己正当化。可是那些被牺牲的少数人里面有没有你们自己呢？有没有你们的父母兄弟呢？我告诉你，一个都没有。杀人犯莱因哈特，屠杀者莱因哈特，你的宝座根本是浮在一片血海之上。布朗维克公爵因为败北跟死亡弥补了他的罪过，但是你还活着，有一天你也必须弥补你的罪过。比我更厉害的人在全宇宙到处都是，不久的将来你就深深地了解到，不如被我杀死比较好。 马上把他带到宪兵司令部去，等一下由我亲自审问。快把他带走，走。 杀人的金发臭小子，迟早有一天你一定会得到你应得的报应，你给我记住。 凯斯勒，这个人的行为根据法律会受到什么处分呢？ 企图弑逆皇帝，虽然弑逆未遂，但是也要处以死刑 啊。什么？这个不是黄金树王朝的法令吗？ 是的，但是罗格兰王朝的法令关于这一点还没有明确的定出来，所以只得暂时沿用旧法。哦， 陛下，如果您想拯救这个人的名誉的话，还是应该将他处死才是，请您立刻下令枪毙他吧。 不行，不可以将他处死。 您饶了他一条命，他可能也会拒绝的。这样的话，帝国的权威会遭到双重的毁损的。 陛下，关于这件事情，属下的意见也和军务大臣是一样的，那就不要用处死，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有名誉的自杀。陛下，您觉得怎么样？ 不行，不行，不可以再杀威斯达朗特的任何一个人。听好，绝对不可以把他处死，如何处置以后再做决定。 这是怎么回事？那个皇帝竟然垂头丧气地离开了。 那些大贵族们的确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莱因哈特大人，您没有做您应该做的事情。为什么您要做这种贬低您身价的事情呢？ 把宇宙掌握在您手里。 是你啊，马林伯爵小姐。那个人说的没有错，我是个杀人犯，而且是个卑鄙懦弱的人。 陛下， 朕如果想阻止的话，一定能阻止得了，但是朕没有这么做，那是愚蠢恶劣的布朗维克公爵他自己所犯下天大的罪恶。可是想一想，朕既然利用了他的罪恶，独占了所有的利益，朕知道得非常清楚，朕是一个卑鄙懦弱的人，皇帝这个地位就另当别论，朕是一个不值得士兵们欢呼拥戴的人。 陛下，就算您曾经犯下罪过，但是我认为您已经受到惩罚了，我心里真的是这么认为。接着陛下您以这个为基调，在政治跟社会上做了相当大的改革，有罪过也有惩罚了，最后留下来的就是成果。所以请您不要再这样贬低您自己，的确有很多民众因为您的改革而获救啊。 马林小姐。 是陛下。 朕希望你不要走，希望你留在这里。今天晚上朕可能没有办法忍受孤单一个人，拜托你不要留下朕一个人好吗？ 是陛下，我就遵照您的指示。 西达小姐，昨天晚上您到底到哪里去了？ 我回来了。汉斯，你起得好早啊。爸爸，早安。 早安。昨天晚上你跟陛下在一起，对不对，西达？ 爸爸，我…… 妈，我知道，我也大概猜得出来是怎么回事，所以你不说也没关系，我这么问只是想确认一下而已。 对不起，爸爸。 伯爵大人。老爷，现在玄关那里有一位客人，我把大门一打开，结果发现是皇帝陛下。皇帝陛下站在大门玄关那里，他说一定要见伯爵还有小姐一面。 是的。 爸爸，我不想见他。 我想陛下来是有话要跟你说的。 对不起，爸爸，我拜托你。 马林伯爵，您早。 您特地一驾前来，臣实在很惶恐，不知道您有什么事情啊。 哪里，一大早就吵醒您，朕才觉得不好意思。这束花，我想把它献给马林伯爵小姐，麻烦你。 陛下，您如此关怀，臣真的是不胜惶恐。 米达元帅曾经跟朕讲过一件事，他说他就向他夫人求婚的时候带了一束很美的鲜花。 这样啊。 所以朕也想这么做。不，朕非这么做不可。所以朕选了一束花特地送到这儿来。马雷小姐她喜欢花吗？ 我想她应该不至于讨厌。 马林伯爵，朕想要迎娶您的千金入宫当朕的皇妃，您愿意答应这桩婚事吗？如果马林伯爵小姐她朕对她做了那种事而不肯负起责任的话，那么朕就跟皇亲树王朝那些淫荡的皇帝同类了。可是朕不想跟那种家伙归为同类，所以朕 陛下，您真的没有必要感到任何的责任呢。我女儿是基于本身的意愿，是她自己愿意跟陛下在一起的。她不会以一夜的事情为武器来束缚陛下的一生，这孩子不是这种人。 但是， 陛下，今天请到此为止，恭请陛下就此回去。一则是因为小女尚未整理好她的情绪，再一方面是唯恐陛下做出什么失礼的事情。等她冷静一点之后，他已经承蒙陛下赐予过高的地位了，朕一定会叫他到大本营见您的。老臣实在惶恐之至，陛下，这件事情交给老臣处理，请陛下先行回宫。 好吧，那么就麻烦您了。一大早就来府上叨扰，还提出无法立即回答的要求，实在很抱歉。那么朕就改天再来，失礼之处还要请您多多包涵。请代朕向马林小姐问好。 哎， 老爷。 事情大概像你想的一样，西达。陛下说他想迎娶你进宫当皇妃。 可是我这种事真的是太荒谬了，我跟陛下结婚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尽管这么说，谢达，到头来有谁会坐上皇妃这个宝座，你有没有想过？西历十七世纪的时候，据说有一位叫做北方流星王的小国的国王，15岁就即位，而且屡次破了邻国的大军，是一位闻名的军事天才。到他30几岁过世为止，不管是异性还是同性，据说他终身与性爱无缘。一个人在具有特殊才能的同时，通常在某些方面也会有相对的缺陷。我看到皇帝莱因哈特就有这种感觉。不过，身为一个君主，只要不在相反的方向有异常就好了。 但是我知道得很清楚，陛下他并不爱我。这种程度的事情我还可以了解，陛下之所以会来求婚，那都是因为他的义务感跟责任感呢。他并不爱我，爸爸。 或许真的是这样子，但是你自己又怎么样呢，希达？ 我 把这种孩子气的义务感跟责任感也包含进去，难道说你就不爱陛下吗？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是非常的尊敬他，可是那种感觉是不是所谓男女之间的爱情，我真的一点把握都没有。 哎呀，我的天哪，看来不只限于皇帝陛下，连我自傲的女儿，我有的时候都希望你能够少用点理智，多用一点感觉去看世上的事情，不用总是如此，至少偶尔就好。你也没有必要慌慌张张的就做出结论，我看你暂时不要上班了，花点时间慢慢想清楚。这两个人昨天晚上还顺利吧？齐达，对我而言，你这个女儿太能干了。虽然说这些也没用，不过如果你跟个平凡一点、比较没有野心一点的男性恋爱的话，对我来说，我还可以安心的过完下半辈子。 老爷，您上班的时间差不多到了。 好，准备一下吧。我以国务大臣的身份出勤的日子大概也没剩多少了。 吉尔艾斯，他连婚都没有结就去世了，为了救我的命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可是我牺牲了吉尔艾斯，自己一个人活下来，现在居然还想要结婚，这种事能被允许吗？就算生者会允许，可是死者会允许吗？但是如果我不对马林伯爵小姐负起责任的话，那我…… 陛下，宪兵总监大人请求觐见。 叫他进来。 陛下，昨天那个弑逆未遂的犯人在牢里面自杀了。啊， 不是你强迫他自杀的吧？ 不是。 凯斯勒的否定语气没有一丝毫的伪装，但是他也没有努力阻止犯人自杀，因为凯斯勒知道得很清楚，即使把这个犯人给释放出去，他除了自杀之外也别无选择了。这种事情莱因哈特也很清楚，但是他没有办法责怪凯斯勒，因为过错在于莱因哈特本身欠缺决断力。秘密地把他埋葬，要隆重一点。 是。 这种时候，要是马林伯爵小姐在的话就好了。 的确，皇帝莱因哈特对希达所要求的是一个助演者的角色，这是超乎他人想象以上，莱因哈特本身自觉到自己的不成熟所致吧。宇宙历800年，新帝国历2年9月1号，皇帝莱因哈特将大本营迁到旧费沙政府的迎宾馆。 君だけのものか君の背負う孤独は君の命限りか確かに勝手に生 み落とされた命意味も価値も与えられないままに君の一生は宇宙の一瞬の粒けれどその輝きは全ての星に届く時代の架け橋精一杯の命虹の色を超えて光投げよう 在海尼塞的行星上，战死者的追悼会演变成一场暴动，造成许多人受伤死亡。在这个导火线之下，紧接着爆发了许多暴动。在背后主导的人到底是谁？目的又是什么呢？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明洞。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